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国有经济“十四五”规划出炉，2025年试管国企利润计划达到1500亿。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今天在通州张家湾设计小镇未来设计园开幕。北京启动流感疫苗接种，今年接种期延长一个月至12月底。北京银保监局提示，谨防信用卡被盗刷。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近日，北京市国资委国有经济“十四五”发展规划出炉，规划提出，到2025年，试管国企资产总额将达到8.25万亿元，利润总额也将达到1500亿元。一是要加大创新投入，加快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十四五”时期，试管国企研发经费投入累计不低于2000亿元。二是产业转型升级，高精尖营收比重将超过1/3。到2025年，形成10到15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500强或行业领军企业，打造一批专注于细分市场的专精特科技型企业。三是服务首都发展，在智能交通、科技冬奥、产业升级等领域推出200个以上新应用场景。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今天在通州张家湾设计小镇未来设计园开幕。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亮相，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唐思萌你好。 你好冰冰。那么这个开幕仪式也是在上午刚刚的结束。那么在开幕式上呢，北京冬奥组委也是在现场发布了宣传海报。那么北京冬奥组委其实在去年9月21号，在2020北京国际设计周上是面向社会发布了北京冬奥会宣传海报的一个征集的公告。那么其实通过线上线下的广泛征集的一些方案，那么一年来呢，一共是征集到了1565套的作品，其中呢未成年组还征集到了作品137件。那么经过多轮的评选，从50套的入围作品当中评选出了20套优秀作品，而经过深化的修改和查重，最终呢是确定了11套优秀的设计作品作为了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宣传海报。那么征集上来的作品呢，是以冬奥为主题，以文化为内容，融入了像中国文化、城市风貌、人们的精神面貌等多方面的一些元素。那么其中呢，其实也既有奥林匹克精神的一些展示，又有对大赛氛围的一些渲染，同时呢又有对冰雪运动的热爱等等，同时都是呈现了冬奥项目造型和全民运动的一些风采，展示了年轻一代蓬勃向上的朝气和参与冰雪运动热情。那么在开幕式上呢，北京设计奖经典设计奖也是在现场揭晓。那么今年呢是有7个项目获得了荣誉提名，包括了苏州博物馆新馆、长征5号运载火箭、建国祠、永久自行车、中国工商银行标志、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那么最终呢，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获得了经典设计奖。那么从9月22号，也就是今天起到国庆假期结束，一系列的设计领域的相关活动就会陆续的展开，包括了像主题展览、论坛、设计之旅等一些活动。那么感兴趣的公众呢，也可以像往年一样来共同的参与一下，来做好这个像国庆北京看设计这么一个主题。 好的，感谢唐思萌的报道，谢谢，再见。 谢谢。 来关注流感疫苗接种今天启动。为了配合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今年北京继续采用统一组织和提前预约两种方式开展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今年本市继续为60岁及以上京籍老人和在校中小学、中等专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和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实施免费接种。从今天起启动第一批次接种，主要面向60岁及以上京籍老年人和自费接种人群。第二批次从10月上旬开始，主要面向中小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第三批次将从10月下旬开始，主要面向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自费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需要提前预约，可以通过首都疫苗 APP、 电话、现场登记、微信公众号及其他网络预约方式完成预约。

来自亚洲37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共6578人参加了这届运动会。2004年9月22号，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通知。10月25号，学习贯彻条例座谈会在京召开。吴官正讲话强调，条例的颁布实施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一定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条例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增强党的生机活力。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请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天气的确不错。上午呢，虽然早晨气温比较低，基本上都在12到13度之间。那么到了现在呢，气温已经达到了26、27度，未来呢还有1到2度的升温空间。所以说呢，今天的最高气温达到28、29度是没什么问题的。中午前后呢，略微感觉有点热，实际上时间比较短，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舒适的，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入夜之后啊，基本上还是晴天，气温将快速下降，到明天凌晨，天空云量逐渐增多。那么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在17度左右，天气是凉爽舒适的，非常适宜大家晨练。明天白天呢，就是说基本上这个中午之前都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下午呢天气逐渐转阴，傍晚前后又一次降水就会光临北京了。那么最高气温呢会下降一些，明天的最高气温在26度上下。这次降雨呢也就是一个小雨水平，稀稀拉拉的，降雨强度也比较小，整体也比较平缓。在这个23号的后半夜，天气逐渐就是降雨啊，逐渐停止，天气也会转多云。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天气就彻底转好了。24号下午还会再次迎来降雨天气，这次降雨呢，应该是比23号的降雨要明显一些。但是大家从户外感觉到，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感觉。为什么这么讲呢？这次主要是这个时间比较长，所以累计雨量比23号这个累计雨量要大一些，气温呢会进一步降低，预计24号的最高气温恐怕也就是20度左右。所以呢下雨，湿度大，气温又降低，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出行的朋友还要注意防雨。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再见。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高大夫，高大夫，有人被送急诊室了。 来了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3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